经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您介绍中国古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长平公主和窦太后。咱们先来说一说这长平公主。看过武侠小说的人一定熟悉，金庸先生笔下有不少的公主，个个貌美如花，各有特色，像《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华筝，《鹿鼎记》当中的建宁，还有《天龙八部》当中的阿朱、阿紫以及孟姑等等。这些公主们在金庸的笔下都栩栩如生，虽然有些人物琢磨不多，但是个性却非常鲜明，让人印象深刻。而下面我们要说到的长平公主就是其中的一位了。长平公主在金庸笔下并不能算是一位主角，但是她却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位。他贯穿于碧血剑和鹿鼎记，演绎出了不同的人生。他身为明朝末代崇祯皇帝的女儿，俗称九公主，出身名门贵族，有着尊贵的气质，优雅端庄，美丽动人，处处透露出她独特的个性特质。不管是碧血剑当中的九公主，还是鹿鼎记当中的九难师太，在她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贵族的气派，高贵而威严。在民间传说中，有一位武功超凡的独臂女尼，据说她就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嫡出长平公主，曾与袁崇焕之子有过婚约，但是因为国破家亡，被父亲砍去手臂之后流落民间，从此斩断儿女情长。而怀着深仇大恨的公主练就了一身的武功，誓要为父母报仇雪恨，人称独臂神尼九难。这个九难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他们是了因、黄仁富、李元、周寻、白太官、陆明瞻、甘凤池和吕四娘。吕四娘是九难的关门弟子，后来他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辗转为师父报了家国之仇。而这八个了不起的徒弟也被人们称为青出八大侠，可谓是威震天下。粤剧当中也有一部极为经典的《帝女花》，讲的也是长平公主的故事。说她在明朝灭亡之后出家为尼，后来又被清朝廷找到，要她与驸马完婚。为了让父母能够平安的下葬，弟弟们能够被释放出牢狱，长平答应了这个要求。洞房花烛之夜，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服下了砒霜，以死报国。与民间传说相比，这个故事虽然浪漫好听，但又太过悲伤了一些。那么现实中的长平公主究竟是什么样子？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大明朝崇祯元年的一天，紫禁城宫阙的深处，一声清脆的莺啼打破了禁宫的幽静。原来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后宫嫔妃又为他生下一位公主，而这个时候的崇祯还不到20岁，满怀壮志豪情，认为自己能够挽回大明王朝颓废的形势，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作为中兴新举措之一，他下旨裁减了许多不必要的冗员。就在小公主降生的时候，陕西米脂县银川驿有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随着崇祯皇帝裁减令的下达，黯然离开了他的驿站，投向了茫茫天地间。而远在紫禁城里正依偎在奶妈怀中熟睡的小公主，自然不会知道这个千里外的小卒将会在某一天彻底改变她的命运轨迹。长嫔是崇祯皇帝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六位公主中唯一长大成人的一个。她的生身母亲究竟是谁，现在无法查考了。传说当中，长嫔是周皇后的亲生女儿，而实际上周皇后只生过一个女儿，早夭，追谥为坤仪公主。而如果从时间来看，长嫔出生的时候，周皇后正怀着身孕，并于崇祯二年初生下了太子，所以她不可能是长嫔的生母。而崇祯皇帝自己就是一个苦命之人，他的生母姓刘，祖上是海州人，被选入太子东宫，成为明光宗朱常洛的妾，不久即生下了朱由检，也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而朱常洛这位皇帝性情怪异，脾气狂躁，在朱由检五岁这一年，朱常洛又一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在这次大发作中，刘氏被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活活的打死了。刘氏死后，光宗立刻就懊悔了，他倒不是什么有情有义或心疼儿子，而是害怕父亲万历皇帝知道，趁机废了他这个太子位。于是朱常洛向身边的太监宫女威逼利诱，告诫他们绝不准走漏风声，只说刘氏是病死的，将他以宫人的身份葬在了西山。而没有了母亲的朱由检慢慢长大，作为光宗的儿子，他被封为信王，而屈死的刘氏也因此被追封为贤妃。虽然朱由检成为了亲王，但是由于刘氏死得不明不白，他也不敢公开去祭祀自己的母亲，只能悄悄地向太监打听母亲下葬的方位，偷着拿些钱让侍从去为母亲扫祭而已。朱由检在17岁这一年，他的哥哥朱由校早逝，将皇帝位传予了他。直到这个时候，朱由检才真正能够光明正大地追悼自己的母亲。他封早死的母亲为孝纯太后，将她从简陋的坟墓当中迁出，与父亲光宗合葬于庆陵。也许是因为母亲不幸的经历，崇祯的嫔妃很少，而且他很重视家庭，与子女妻妾的关系都很好。然而正像正史当中所说的，他虽非亡国之君，却面临亡国之运，自己又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和个性，更何况明朝廷已经如江青之大厦，无法再扶立起来了。崇祯倾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也只能让大明朝多喘几口气罢了。在内外交困中，时间很快推进到了崇祯16年。 他是金庸巨著《鹿鼎记》中的独臂神尼，身为明末崇祯皇帝的女儿，出身名门贵族，却经历坎坷。他是西汉历史上历经三朝的皇太后，身为汉武大帝的奶奶，却把持朝政10几年。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长嫔公主和窦太后。 在这一年，小公主已经16岁了，她被封为长嫔公主。崇祯对女儿很是疼爱，虽然国事繁重，日以继夜，他还是在这一年为她挑选了驸马，叫做 周显。然而大明王朝显然也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这一年，李自成和张献忠两路义军分头进逼，一座座城池，一片片土地都被起义军所占领，整个紫禁城连同他里面的人都在风雨飘摇当中颤抖，而长平公主和周显的婚期也是被一拖再拖，始终没能举行。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四，已经是心力交瘁的崇祯帝朱由检向天问卜，却得到了这样一句卦辞：星走月中，国破君亡。果然，他很快就得到了李自成自称大顺皇帝的消息。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屏障昌平，仅仅过了两天，北京城破，崇祯和周皇后勉强支撑着，将他们的三个儿子叫到面前，为他们换上了粗布旧衣，让太监将他们送出皇宫逃生。三个兄弟逃出了皇宫，首先想到的就是投奔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家和田弘玉家。然而此时的周家和田家都是大门紧闭，拒绝让自己的外孙避难。从来没有体味过人世滋味的三兄弟不知道还能相信谁，他们也无处逃奔，几天之后就被大顺军擒获，太子被李自成封为宋王。仅仅过了两个月，清军引兵入关，李自成则率部西逃。在一片混乱仓皇中，三兄弟从此不知所踪，而这不知下落的三兄弟也成为了大清王朝的一个噩梦。此后的若干年里，数不清的人打着大明太子的名义起兵造反。幸好大顺皇帝只在北京城待了俩月，就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李自成没有来得及带上长平公主和他的弟弟们，就在清军的追击下败逃远去。而此时的长平公主身体还没有恢复，仍然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一片混乱中她没有办法逃脱，只能躺在病榻上目送弟弟们含泪远去，从此生死两茫茫。清军引兵入关，长平公主则成了清朝廷的特殊的客人。为了笼络人心，多尔衮下令五月初六至初八为崇祯皇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端皇帝，后来又改称为庄烈敏皇帝。与此同时，将他和周皇后的棺木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葬在田贵妃的陵寝内，以后一妃陪着崇祯去往另外一个世界了。看到父母终于入土为安，长平公主虽然国破家亡，也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但是之后她却再也没有得到三个弟弟的丝毫消息，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崇祯的元贵妃。元妃在李自成破京的那天曾经上吊自杀，结果丝带断裂自尽未成，而刚刚砍杀了两个女儿的崇祯在这个时候恰好来到了她的寝宫，一连向她砍了好几剑，但是元贵妃虽然身受重伤，最后也像长平那样死而复苏了。顺治入关后将她找到并且赡养终身。清顺治二年，长平公主得知自己的弟弟太子慈朗被堂兄朱由崧监禁的消息，伤心绝望中向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上书，希望能够出家为尼，断绝尘世间的哀伤悲痛。然而她是先朝的长公主，为了让汉人归心，这个愿望清朝廷是断断不会答应的。不但不答应，在长平公主上书后不久，顺治帝的诏命就跟着下达了，不许公主出家，而是让她与崇祯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完婚，并且同时赐予府邸、金银、车马、田地。长平公主接到这道诏命，自觉身不由己，痛哭流涕。婚礼之后仅仅过了几个月，长平公主就得到了南京城破，狱中的朱次郎乃是假冒的消息，一直以来苦苦支持他的精神支柱彻底垮了。仅仅过了几个月，长平公主便在万念俱灰的哀怨当中病逝，时为顺治三年，长平公主当时十八岁。 而在他死的时候还有了5个月的身孕。一位公主短暂的人生到此为止了，她一生没有踏出过北京城一步，而且缠了一双小脚，也就不可能练习什么高超的武功。长平公主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好事，但是更没干过什么坏事。如果在太平盛世，她也许会像明朝绝大多数公主一样，在富足与尊荣当中安然度过她的一生。然而时运不济，生于末世，运偏消，明朝200多年来历代帝王造的罪孽全部压在了这最后一代帝王之家的头上。所以长平公主并不像传说当中那么神奇，可以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她的生命起伏太大，超出了她能够承受的范围也太大了。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说完了明朝长平公主，我们再来看一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窦太后。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文景武帝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封建社会盛世。孝文帝的皇后窦氏经历三朝，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当时保留下来的材料并不多，使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形成了诸多谜团。窦皇后就是著名的汉武大帝刘彻的奶奶。窦氏本是赵国的关津县人，她出身穷困，由于生计艰难，也是为了让家里能得到一些钱，于是以良家子的身份到吕后的宫中当了一名使女。窦女在吕后手下过了一段时间，赶上吕后为收买刘邦的哥哥儿子，便把手下的一些女子调出一些，给刘邦几个为王的儿子每人分了5个，窦女自然也在等待分配之列。由于窦女的家是在河北的关津县，她希望分配的离家近一点，也就是希望能分配到赵国去侍候赵王。为此她求情送礼，买通了主管这次分配的太监。没有想到主管此事的太监记错了，记成了他是请求去代国。后来发现错误了，吕后已经按照上报的名单批下来了。窦女极其不情愿，但又无法违抗，只好委屈地满含着眼泪去了代国。而此时代国的国王叫刘恒，他的国都在今天山西省的平遥古城。话说这位窦女到达了代国王宫，没有想到他特别的受到了代王刘恒的宠爱，为刘恒生了2男1女。又过了几年，代王的王后死了，王后本来已经给刘恒生了4个儿子，但不成想这4个儿子一个接一个的相继死掉，一个也没有生下。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上出了大事，吕后病故，周勃、陈平等诛灭了吕氏家族，他们要物色一个适合他们意愿的刘邦的儿子来做皇帝。很幸运，代王刘恒被选中了，刘恒被接到了京城，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汉文帝。原来的王后已死，汉文帝再立皇后，自然就是他所宠爱的窦女了。汉文帝想立太子，前王后所生的4个儿子都已经死去，而窦女所生的大儿子刘启理所当然就顶了上来，这就是日后历史上所说的汉景帝。二儿子刘武就是日后历史上所说的梁孝王，女儿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公主，名叫刘嫖。这样充满悬念的歪打正着，因错得福，而这一连串的喜事雪片一样的落在了这位早年备受苦难的可怜的窦女的头上，真是让人太不可思议了。就连历史学家司马迁也为此感叹道：人能弘道，吾如命何？孔子罕称命，盖 难言之意，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想提高道德水准，想提高办事能力，那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但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连孔子此种大圣人都没法解释命运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以说清了。 他是金庸巨著《鹿鼎记》中的独臂神尼，身为明末崇祯皇帝的女儿，出身名门贵族，却经历坎坷。她是西汉历史上历经三朝的皇太后，身为汉武大帝的奶奶，却把持朝政十几年。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长平公主和窦太后。 话说窦皇后有一兄一弟，弟弟名叫广国，幼年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此后被一连转卖了十几家，后来又被转卖到今天河南省的宜阳县，跟100多个长短工为他们的主人在山中烧炭，而晚上这100多号人就睡在大山坡的下面，夜间山体突然滑坡，这100多号人统统都被压死。而奇怪的是，只有窦广国一个人跑了出来。他在宜阳县的街上溜达，有个相面的说他几天之内就会封侯。窦广国当然只是笑笑而已，根本不会相信。谁知道过了2天，他跟随他的主人去首都长安办事，听长安街上的百姓讲，说是新受封的皇后姓窦，老家是河北的官津县。窦广国被拐离家的时候虽然年幼，但也已经5岁了，他当然记得他家就姓窦，也是住在官津县，而且他还记得他跟姐姐上树采桑叶，姐姐曾从树上掉下来，他就用这些事情做凭据，上书给朝廷要求见他姐姐。窦皇后听说此事很激动，于是他请皇帝把窦广国叫来，让他把所知道的事情又说了一遍。窦皇后听着果然不差，于是又问他，你能不能再讲出一件只有咱们2个人知道的事情？窦广国就说，姐姐离家去长安当宫女时，和我在一家小店里分手，姐姐向店家要来一盆水给我洗脸洗手，又要来半碗饭喂我吃了，然后姐姐就上车而去了。而窦皇后听到这儿，过去拉着窦广国的手是痛苦失声，事后在身边的男女佣人一个个也全都趴伏在地上陪着抽泣，陪着皇后一同悲哀。于是呢，窦氏家族从此是时来运转，搬进了长安城，过上了富足的豪华的贵族生活。几年之后，窦氏年长色衰，在一场大病当中失明，他逐渐的失宠了。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逝，皇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尊窦氏为皇太后。窦太后溺爱梁王刘武，赏赐不可胜数，恨不得让刘武登上皇位，而汉景帝对这个同胞手足也感情至深。在他继位的第4年，刘武入朝，汉景帝款待他，喝得兴起的时候，汉景帝对皇太后说死后将皇位传与刘武，窦太后听得十分的高兴。但这个时候他的侄子窦婴却进言道，父子相传是汉代的祖制，怎可如此？这句话得罪了太后了。没有几天，窦太后下令把窦婴从皇戚的名册当中除名。窦太后在汉景帝在位期间，居然能够挟制皇帝与朝廷大臣都得顺着他的意思走，他的实际的权势与社会基础的力量可以想见。由于窦太后的存在，使汉代的社会变革至少延后了几年乃至10几年。公元前147年，汉景帝病死，太子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尽管窦太后在文帝在世时已经失明，但是并不影响她干预朝政，直到汉武帝继位的初期，名义上是母亲王太后称制，实际上则是祖母窦太后权势最大。汉武帝要推行儒术，结果触怒了窦太后，窦太后非常果断地把赵绾和王臧等大臣罢免，